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 第125章，疑团重重。 另一具尸变的尸体。 听闻饕餮的猜测，不仅是阿星，这下连陈思淼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。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，我们陈家药行可不是停尸场，哪儿来的那么多尸体，而且还藏了一年以上。 陈思淼愤愤不平地指责着，似乎对江瑶的说法很是不满。然而与陈思淼那愤怒的态度相反，周围其他几个伙计却异样地沉默了起来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 一年以上吗？ 名为张秋月的高手女子神情一动，抬头和一旁那名被唤作阿虎的粗犷男子对了一下眼神，而后者虽然神色镇定，但眼眸深处却明显出现了一丝动摇。 总而言之，仅凭这两道不明不白的脚印并不能说明什么，我明天会派专业的人过来现场检测，只要从这尸蜡中取样检测生物信息，就能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王乐留下的。 陈思淼揉着眉心，似乎不愿再继续这场闹剧。 阿星，把现场围起来，谁都不准靠近，其他人可以散了。 听到陈思淼的指令，其他伙计也不好再说什么，随即各自离去。而吴老六见没热闹可看，且陈思淼也没有搭理他的意思，也只能悻悻地回了房间。于是现场除了陈思淼和被唤作云舒的绅士老者之外，就只剩下了江瑶与饕餮，以及正手忙脚乱地用杂物把井边围起的阿星。 今天也很晚了，就请两位在寒舍暂住一宿吧。 云舒和蔼地笑着，随即转向刚忙完的阿星。 阿星，宅子里的空房间应该还有吧？ 有是有，但只剩一间了，而且那是…… 话说一半，阿星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下去。 既然有房间，那就赶紧收拾下，让他们住。 陈思淼不耐烦地下了命令，随即掏出手机翻阅着日程安排，开口对江瑶说道： 我的行程很紧，所以不打算在这个案件上浪费太多时间，你们得在我明天傍晚离开未央之前解决这个案件，过期不候。 我尽力吧。 江瑶点头应允。陈思淼见状也不再说什么，在云舒的陪同下转身离开了后院。 明天傍晚之前吗？只剩不到24小时了。 江瑶看了眼手表，指针即将指向晚上9点。虽然之前经历了各种风波，但对于这个所谓的尸变案，目前获得的线索依然屈指可数。 那个，要不两位先随我去房间吧。 阿星的话语把江瑶从思沉中拉扯回来，只见此时的他已经忙完了陈思淼的交代，正怯生生地恭候在一旁。 啊，好的，麻烦你了。 江瑶回过神，对阿星点了点头，随即便与饕餮一起跟着阿星往前院走去。 咱们宅子虽然看上去大，但二楼大部分房间都是作为药材仓库用的，客房倒不是很多，目前也只剩下了一间小屋子了， 是以前一位同事的宿舍。 阿星对江瑶介绍道。 那屋子很久没有住人了，有点简陋，还请多多包涵。 没关系，有地方住我们已经很满足了。 江瑶摇摇头，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些什么，又追加了一句： 说起来，关于之前你们目击到的几次尸变，当时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呢？ 我撞见的也就这一次，之前其他同事有见到过，基本上都是晚上出现，一闪而过的那种，和这次差不多。 阿星回答道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你们之前都没有真真切切地看清楚那具所谓尸变的尸体咯？江瑶有些诧异地问道。那你们怎么能断定那是王主管的尸体呢？ 因为王主管当初在井里泡了很久，所以他的尸体形状就很特别，你们懂的。 阿星纠结许久，没有直说，但言下之意已经很明确，江瑶光想象一下便已胃部不适，也就没有追问下去。那前几次也和这次一样留下过尸蜡吗？饕餮忽然问了一句。 前几次好像没有吧，不然早就拿去做检测了。 阿星回想了老半天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 如果两位想了解更多，明天可以问问其他几名伙计，说不定他们知道些什么。 这样啊？饕餮看了眼阿星，没有再说话。 啊，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 阿星说着，在前院一间偏僻的小房间前站定住了脚步。 两位先进屋休息，我去厨房帮两位准备点吃的，今天就早点休息吧。 好的，谢谢你了。 不客气，应该的。 阿星一边说着，一边掏出串别致的黄铜钥匙打开了房门，在将江瑶两人送入房间后便告辞离去。昏暗的白炽灯光将小屋缓缓照亮，江瑶扫了眼面前这间陈设简单的小屋，只见除一张书桌台、 一把椅子和一张木床外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 冰冷的气息弥漫在房间的空气中，显然这里已经空置许久，不过虽然没有人气，但总体还算干净，似乎有人定期打扫过。以前住在这屋子的是位女士吗？江瑶走到那座梳妆台前，稍稍看了两眼，只见那梳妆台上有机玻璃下压着许多手绘的昆虫图画，看上去似乎是某种图鉴名录。图画的落款用娟秀的字迹写着文洁二字，像是一位女性的名字。而在旁边的则是几张明信片，从收件人的姓名来看，也验证了江瑶的猜测，这位名叫文洁的女性将这些图片与明信片留在了这里，便也间接说明了她就是这间屋子原来的主人。江瑶又看了眼周围，也没发现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，于是走到那张造型古朴的老式木床边，疲惫地坐了上去。 要在明天傍晚前解决这件案子，时间真的很紧，明天一早去问一圈伙计们的口供吧，说不定能了解到一些线索。 哼，就算问他们，估计也问不出什么。 饕餮说着，慢慢踱步走到窗前，窗外阵阵阴风呼啸而过，似乎一场夜雨即将来临。 你不觉得这个案子有点奇怪吗？ 你是指那两道尸蜡脚印？ 不仅仅是那个尸蜡的问题，整个案子少了最核心的一条线。 饕餮抬头注视着窗外乌云笼罩的天空，慢慢说道。 那就是案件的动机。 动机？ 江瑶想了想，似乎明白了饕餮所指。 的确，当初青鸟用复魂术控制阿离，是为了将其当成杀人工具，但这次的尸变却除了吓唬人之外一片风平浪静，似乎看不出幕后者制造这一切的目的。 如果真的是用复魂术操纵尸体，所需要耗费的精力绝不在少数，如此大张旗鼓不可能仅仅是为了一场恶作剧，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动机所在。而这个动机或许便是通往尸变案真相的关键所在。饕餮补充道， 但要知道这个动机，现在的线索显然不够。我总觉得那些伙计瞒了些什么，尤其是刚才说到失蜡，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时间形成时，那几个人的表情明显有点不太自然。 江瑶回忆着先前的情形，冷静地分析道， 而且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之前闹尸变的并非王乐，那王乐的尸体又去哪儿了呢？难道有人用了空间变换之术啊？也不对，这样的话多少会留下一些法术痕迹。 哼，你也别想太复杂了， 说到底这件事儿到底和妖魔法术之类的扯不扯得上关系还是两说。饕餮转过身看向江瑶，有时候人心比所谓的妖魔鬼怪更可怕呢。 人心吗？ 江瑶看着饕餮那张在灯光阴影中晦暗不明的脸庞，心中没来由的有些许不安。他忽然想起当初青鸟所讲述的过去，想起了那位原本喜爱人类的天界瑞鸟，却在人类的猜忌与陷害中堕入黑暗，失去内丹的同时也对人类由爱转恨，而导致这一切的便是人类那复杂难测的人心。对于这一点，想必与人类纠葛千年的饕餮是理解最深的。 饕餮，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？ 在饕餮那双赤色眼眸的注视下，江瑶突然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内心悄悄滋生。对于从小经历了各种人情冷暖的江瑶来说，他能从饕餮那看似淡漠的双瞳中读到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，那是一种对人心的失望与麻木，和当初年少时自己在被母亲抛弃，被剥夺一切赶出家族时所萌生的情绪一模一样。 饕餮，你…… 青瑶微微张了张嘴，忽然有种想问什么的冲动，却也一时不知怎么开口，纠结半天后只能回避似的移开了视线，岔开了话题。 你也累了吧，今天时间不早了，等会儿吃完饭后我们就早点休息吧。 青瑶叹了口气，伸手揉着太阳穴， 转头扫了眼身下狭小的木床， 虽然也是情况所迫， 但一想到等会儿要和一个1米80几的大男人挤那么小张床， 江瑶的头便又痛了几分。 话说回来，这床这么小，我们两个睡得下吗？ 啊，好问题，不如你就睡地板吧。饕餮故作思忖着，轻抚着下巴，嘲讽的微笑又浮上了他的嘴角，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看得江瑶气不打一处来，就连心中刚刚萌生的稍许同情之意也瞬间碎成了渣渣。 凭什么是我睡地板？ 江瑶没好气地瞪了饕餮一眼，赌气似的往床里面又挪了挪，一副绝不让步的样子。 我可是前不久才大病出狱，你好意思让我睡地板？ 哼，如果你真要睡这张床，我也不拦你，不过嘛，有件事儿我得提前告诉你。饕餮看着江瑶神秘兮兮地说道，虽然很微弱，但这间屋子里确实残留着死气。 死气？ 江瑶脸一下子白了， 难道说这里有尸体？ 哼，饕餮并没有否认， 而是伸手指了指江瑶身下的木床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而且，这死气的方位，就在你下面。”